生活態度就在這裡，你現在聽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蘇顯亮 Ernest So。 花生當飯食，我們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是劉翁。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撲擊會。 好，今天星期一就多謝昌哥仗義傷了啦。点啊？ 点啊？你主场，你想讲咩都得。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系讲噶啦，即系其实本来预咗两三节时间系讲回归二十年嘅，因为你会见到好多报道，又或者唔同嘅媒体咧，即系包括即系东方啦，系嘛，苹果啦，零一啦，其实好多媒体就算系新闻啊，即系无线啊，商台，其实每一个。媒體都有做自己二十年回歸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會覺得嗰啲回歸嘅特輯就比較係即係 archive 性一啲，即係完全係將二十年嘅發生過啲咩事，咁佢就匿有一條 timeline 出嚟話俾你聽，呢二十年做過啲乜嘢，經濟有啲咩大事發生，政治上咩大事發生。 嗰啲回顧真係第一好悶啦，第二係好政治正確啦，第三係好離地啦。喂，對於我哋一代人嚟講，回歸二十年，你睇到咁多嘅特輯，咁多嘅回顧入面，有啲啲大事係影響我哋好多人，係竟然講都冇講喎。例如边一年，我哋要去拜年嘅时候，要攞住只 USB 手指去拜年啊！系， 喂，屌你咪 呢件事，呢件事影响咗几多人啊？你知唔知点解？当年点解黄毓民喺2008年选举之前嘅黄毓民点解突然之间喺网络嗰个声势会起咧？就系佢 攞住只 USB 手指拜年。 佢喺佢喺嗰阵时候嘅 My Radio 个网台就讲呢个陈冠希事件。 系 咁我 好彩我记得啫。如果唔系俾你咁样抛抛，我都唔记得系点解要带住 USB 手指拜年。 跟住就好多话，即系话第一次去听网台嘅人，你听呢个毓民嘅讲陈冠希讲得好捻过瘾，好开心，跟住先去留意网台，跟住佢透过网台。啊、即是在2008年之前选举的工程达到这个最大的发挥的限度和效果，就写文言才可以赢到三席，这个影响香港的政治生态。 即是结论就是写文要多谢陈冠希。 当然啦，是不是是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竟然没有人回顾这二十周年，是不是就是你应该你个每个人应该有些自身不同的角度。 既然你想这么玩，我就反埋本 本。你二十年你吃过几个女你自己回顾一下。至少我哋有興趣聽先得啦，係咪啊？ 唔係 啊！你啱啱我見到你 Facebook 啱啱即係曬完， 欸、 即係放完太陽拳，應該有 quota 講得呢啲嘢嘅，係同老婆張相表忠，喂咁樣，喂表完忠之後應該講得啦，係咪先？而家係 即係我發覺我老妹咧係會上 YouTube 揾我啲片咧俾佢個仔睇嘅，即係而佢個仔咧只係十個月大啫。即係如果泰國講啲咁 juicy 嘅嘢咧，我就聽。佢个妹会睇到咧，即系我就 唔紧要噶。我上个礼拜咧，机缘巧合帮人凑仔嘅时候，一路开住仇斯达，一路喺度同佢同 咁笑啊， 同个僆仔换尿片唔够一水嘅时候咁样，猛咁听仇斯达，屌你老母郑重泰，屌你老母郑锦满，你更新人士update 人士，更新两个字都写错系咪先？update 人士郑锦满，屌你老母閪，陈秀慧正八婆咁，一路换住片一路讲，冇乜问题啊，系咪先？ 唔知。即系一步一步讲，原本我就预备咗一个正经嘅版本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觉得 Juicy 一啲都系可以嘅， 吓、 啊，我即系非常之欢迎嘅。但系今朝有冇睇新闻咧？有一班义士走咗去金紫荆度围一班黑布啊！唔系，我想你评论一下先啦，睇下你政治触觉咁敏锐。 喂，呢件事我觉得就系拍烂手掌啦， 系 咪？嗱，呢样嘢要讲一讲，关于我自己一啲个人经历先。 屌你尾！ 评论呢件事嘅事， 即系我觉得一个做黑面，一个做白面啊！你啊？ 点解咧？因为在其实接近七一这段时间呢，其实那个气氛呢是很紧张的，是你感觉到呢，是即很多见到 Facebook 一些政圈的朋友呢，什么讲电话又很大回音啊，又好像收到一些奇怪的 message 啊，我以前认识你的，我做过义工的，喂几时联络回你啊， 这个我证实，但是今年我真的完全没有这些情况出现，但是早几年是有的。 系啦，咁所以就系咧，俾人感觉到就系话咧，系即系喺要保持阿习总咧落到嚟咧顺顺利利冇事情发生嘅话咧，系用咗好大嘅力气，或者系用咗好多人同只唔熟香港行程嘅人都要拱埋落嚟咧，系去收风嘅，直接啲讲。而收风收到个点咧，系连我都俾人问七一做咩会，即系连我啲咁嘅薯仔。二打六， 诶，咁我非常之高兴啦。 都俾人问，喂，即系我有个朋友，咁、那个朋友就系、是、佢再系俾一啲中间人去问，喂，你系咪同杨继昌好熟嘅？佢七一会唔会有啲咩搞、啊？香港民进党、 啊，啊，你孭住个党、啊，你唔同， 收咗皮， 你身段高啲，唔可以咁讲嘅，你身段高啲。 喂，即系你咁讲到咁样样，即系初头我以为即系七一冇嘢做，可能同欧乐轩喺侧喺喺侧边做，即系王朝马汉章同赵虎嘅就系。喂，你讲到咁样样， 系定唔系啊？喂，我反问你啊，你会唔会有咩出其不意嘅特别招呼啊？ 我都 觉得 俾人问嘅话，喂，不如我唔做啲嘢，即系会失礼，都失礼人啦，系咪先？ 咁你想做咩？咁 你今次唔跟去啊？ 我咪同嗰个 friend 讲咯，喂，不如你咁复佢啦，系话好多嘢搞嘅，但系咧，我有可以揿得停阿杨继昌嘅，你开个隔离啊，不如咁样样系睇下你有俾个钱跟住，如果你佢真系开个价出嚟， 拍鸠咗你翻去啊！你坐洗头艇啊，到时。 喂，跟住我咪同个 friend 讲，喂，几多维稳费我哋对分好过咯？嗱，我而家又讲啦，吓、啊，即系咧，我已经即系买咗7000支呢个喺内地近排唱，即系嘅 牙签佬 系啦，准备派俾7000城邦军嘅吓、啊，准备咧，你如果你唔开个价嚟咧，100蚊一支同我回购翻嘅话咧，咁样我就派俾晒啲黄台阳啊、陈好啲就同你好捻熟嘅，系咪先？跟到时阿习总嚟到香港就万签穿心。OK， 即系一成7000支牙签贯穿杂种系嘛？ 你冇听到阿欧乐轩今日俾人访问嘅时候，佢系收到风就系、是、今次嗰个安全区系前所未有咁大咩？你只牙签冇射到几多尺啊？ 好强劲啊嘛！ 两尺之内系真系会盲嘅、啊、但系我谂你咧喺大角咀，如果阿杂种系嚟巡视嘅话咧，大角咀入唔到，即系基本上个半径咧就喺一个大角咀咁大啦，我谂。即基本上阿习总如果去湾仔升旗礼嘅话咧，你最少都系金钟。 嗱，即系所以会我哋即翻去正题啦。你问嗰个问题就系今朝嘅做法，即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唔止系聪明，系非常之有智慧嘅原因就系话，你再重思故忌，讲紧系好似上年张德江嚟啊，社民连喺青马大桥嗰边咧挂条即系大横额大直翻，系啦，即系结束中共专政咁样样。喂，我相信成条青马公路。都十即全部3万个差佬，可能有一半就守住青马公路为主，阻止你社民连挂一条布。但系咧，你见到今日你咁嘅行动方式，你系见到啦，就系啦，唔好卒之学精咗啦。当日即系商学吓，2014年11月30日围攻发起一个即系行动升级。喂，啲警察已经囤积喺政总出边，但系如果你嗰阵时叫啲人唔系去政总，你冲落去。呢、这、一个港交所路真系占领中环嘅话，咁成个故事可能唔同晒咯。即系今次而家你周到防密咁深严嘅话，你去专门系去一啲佢防守力薄弱或者佢预期唔到你嘅地方，其实系更加有效果嘅。你唔需要同佢硬碰，即系而家佢搞到发晒神经啊！即系核心保安区、核心外围区，即系成个太阳系半径咁大嘅时候，你系冇必要系同佢。即系斗力嘅，系应该要斗智嘅，所以你喺佢行动薄弱嘅地方，系咧系做呢啲咁嘅行动咧。首先嗰个策略上边咧系聪明嘅，系有智慧嘅。 咁点解为黑煲咧？ 我觉得依个系最低成本啦、我觉得喂，依家系要出个 message 吓、啊，喂又唔使平时即系一早起身 得咧。啊，泼墨得唔得咧？ 难搦佢啊嘛，系，我觉得依个行动嘅模式 点会难啫？整笼个大家黑掹掹，个个乌嘴狗咁，一拧开佢，诶、哎，倒啊倒啊倒啊！你有冇去书局啊？以前买两蚊一支墨汁写大字啊，几捻易买，几捻大啊个口，一泼埋去就冚冧啦。 你知唔知今朝去有边个啊？ 新闻见到 有周庭喺度噶，有女神喺度，系咪先？你点可以、 哦、 即系喺女神身上边即系泼墨咧？是不是 即是以这个行为艺术的角度呢，我就觉得如果你做这件事呢，我觉得你泼油好看一点的。因为块黑布呢基本上 烂车 了 它嘛。 黑布又易不大哥。 不是你看到的效果上。 那罐墨汁可以是这样。 跟住 你知不知道可以拎着保温壶呢，好像水哥那只这样。入晒墨汁去，一入到去一拧，喂泼下去。喂快靓正。最主要是什么，它要抹都要时间啊大佬。你现在布啊。一解咗佢，大家当冇事发生过。喂， 即系我觉得策略上面系咪聪明？ 呢个亦都就包含住我所讲嗰个聪明，就系咧你对杂种抗议不争招积嘅， 唔 系怕唔怕死嘅问题。嗰 opportunity cost 我觉得唔需要推到咁高。你报佢唔可以告你乜嘢？你掟鸡蛋你都可以话你刑事毁坏啊嘛，你判物都系啊嘛。但系报我可以收翻嘅，系咪？但系你见到已经郭佩凡嗰啲。阿工聯會姓鄧嗰啲 視像啫，影到我樣而家揦到咁樣，嗯， 嚇、啊，即係喂，我覺得我真係依件事我其實今次成個即係激進派嘅策略，我覺得我其實私底下我都同阿銘講，我依個我真心覺得，喂，冇必要喺呢段時間即係同阿習總係死過，你都動搖唔到佢即係分毫嘅。系咪？ 啱啱嗱，呢个我认同嘅。所以老实讲，我就唔系话对嗰个行动本身，又或者对嗰个 metaphor 本身系有意见。只不过我就系话，你其实有好多嘢可以令到件事咧系 last 耐啲，令到即系你话成本高唔高啊？两睇啦，系嘛？即系如果你嘅成本唔系付出，你话我。正擺明係同佢開拖，又或者我係擺明塞咗個機場去啊，咩塞咗主要幹道啊，唔係嗰啲嘢嘅話咧，我覺得成本相對唔會係高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如果我係人去我去，咁我跟住去違法黑布橋啊佢，跟住大家拍手掌喺個網度， 我唔同意嘅，因為咧你要去翻即係行動嗱，首先我哋唔係行動嗰、那個，我哋就唔可以用我哋嘅標準係去衡量佢，我哋用翻佢嗰個標準，你要明白。要黄之锋六点钟起身，唔系六点钟起身啊，系六点钟去到金紫荆。你对即系 你系咪要 hashtag 曲hashtag 曲吓？要大家识听嘅 hashtag 曲。 你对佢哋嚟讲个成本系几捻大啊，大佬？ 明晒，完全明白。咁我觉得系咁黑布系可以接受嘅，因为唔系黑布龙墨汁嘅事，而系六点钟冻喺嗰度已经系非常之难嘅。对嗰班人系嘛？ 系 哦，咁唉， 快啲我唔知啦，系咪快啲系咪成日早起身嘅？ 唉，我唔知啊，我冇评论啦。 系嘛？但如果根据老萧所讲，系嘛？快啲啲 alcoholic 系咪饮？每晚饮到啤啤呼，你叫六点钟其实都好困难。 哎，系咪先？所以周庭又系啦，系咪？弱质女留一个咁早嘅时候冻喺湾仔， 啱啱去完日本，仲有 Jack Lag， 系 咪？ 系明白晒。 系， 所以 你就用有啲咩可以批评佢哋呢单嘢？系屌你， 屌你冇，冇系啱，好嘢。唱歌好嘢，唉，得啦，你差一点啊，系啊，咁系咪原则上咧，系咪仲有第二波嘅行动咧？就系礼拜日大家呼吁着黑衫啊， 我谂 礼拜六 ，sorry， 唔系呢个系游行可以呼吁着黑衫啫，咁但系如果人社加众志，佢哋声称行动系陆续有嚟啊嘛，系咪今次咁成功？喂，今次个行动好保密噶，我都冇听闻过系， 诶唔系，你啱啱先话罗铭倾过。啊！你唔好自打嘴巴喎、啊。 唔系，我就冇听闻过佢哋系咁早就 哦咁早 嚟料啊，系、okay. 即系我话， 即系你知个行动，但系唔知个 operation time。 唔系，我就话喂，你照版主本，你去青马大桥，你俾好多人嗰度补上兵喺度。 咁唔系咁啊，真系成本太大啦。呢啲随时俾人周噶，真系告得你噶嘛。 系 啊，咁啊，系啦、啊，我接受你嘅讲法，六点钟冻喺个金紫荆广场好难嘅。咁但系本土派系咪而家完全死晒咧？好似阿土做访问咁讲。 而家嗱，大家知道就係、是、香港民族黨咁就話喺尖沙咀中樓搞集會啊嘛，咁但係而家集會佢直情就係、是、康文署就話直情封撚咗中樓維修，咁佢都係未有新一個講法係公布，就話嗰晚會唔會繼續喺附近搞嘢，定係完全唔搞咧？乜乜實情唔知道嘅。咁我好期待嘅，即係我如果佢哋即係喺尖沙咀有嘢搞啊， 你講陳自己啫嘛？ 民族黨咯，以民族黨嘅身份。去搞呢、這、一个 咁啊， 所谓香港 冻喺度 沦陷， 你期望我啲热狗冻喺度？ 热狗就热狗，我哋就关注佢会唔会即系七一再摆街站啫。 你首先搭自己冻喺度， 因为如果热狗七一摆街站嘅话，咁好笑啦！即系跟真系六大派围攻热狗啊，系唔止我哋。 系我啱啱谂到呢样嘢就系、是，咁你用啲咩 好似 热头去筹钱咧，益友咁样样。 系啦，系嘛？即系所以我又好有兴趣，应该。 普罗咯，咪大家派件普罗嘅 T 恤俾佢着住佢咯。 普罗都冇咩啦，普罗都已经系冇话唔再今年唔再系喺街嗰度卖嘢啦，已经系吓。咁、啊、所以因为嗱， 你冇听到佢，你冇听到佢话即系筹钱，即、就、系、是、有啲细节嘅嘢。 正经啲咁讲，如果成个本土派嘅动向咧，本文清系一个变项嚟嘅，因为嗰阵时候。 我同阿黄台阳喺街工嗰个论坛都有辩论，仲继唔继续勇武嘅时候，黄台阳声称佢会继续勇武噶嘛，但系就不会系喺镜头之下勇武。咁即系点啊？暗杀啦， 系唔系？ 咁跟住佢就话啦，啊，我哋以个学术讨论做例子，学术讨论咧唔代表我系真系要做，但系咧学根据即系历史嘅研究咧，喺呢个曼德拉多年咧系搞南非即系嘅独立嘅时候，独立运动嘅时候咧，都系咧即系同工联会做嗰啲类似嘅嘢，就系咧整嗰啲即系即系写住同胞物印嘅炸弹，就专炸啲公共设施唔伤人嘅咁样样。佢咁讲，我谂最直接嘅联想到话，你咪即系趁呢个时间去烧几个垃圾桶咧？系啊，咁样呢样嘢我真系唔知道佢系咪即系打算咁样样去做啊？系啊， 咁我觉得诶呢集都应该可听性非常之高啦。你知唔知好多国安喺度收紧风啊？就系七一之前有咩搞咧？你就爆咗好多唔同嘅渠道出嚟、欸。 但我唔担心，即系以我即系嘅理解咧。喂，老实讲， 而家 香港 担心啦。 你喺香港边度有即系骚乱？边度有即系垃圾桶系着火咧？喂，呢一啲都唔系嗰啲国安系想知道嘅嘢。 叶时最想知道喺边度？ 佢最想， 因为佢要佢叫一手报道， 冇错啦。 要第一 时 间影张相先。 几百万嘅狗仔队就系独家一手报道垃圾桶着火嘅系。 咁但系而家屁都冇个放，咁点算咧？ 咁就讲埋国安嗰 part 先。咁所以国安系最紧要就系知道咧，就系好似社民连嗰啲咁样系。喂，你究竟喺边一度放条 banner 落嚟？呢样嘢先至系。牵系到佢哋身家性命人头嘅地方啫嘛，你香港嘅纪律并唔系啲国安系想需要知道嘅事情嚟嘅，系。 唔系，如果你要用呢个角度睇咧，即系我觉得第一件事，你使乜成封炸成个狮子山咧？ 唔系，肯定，我觉得差佬一定系有人好似边一次一段时间系守捻住狮子山噶啦。 系系，咁啊，系咪除咗狮子山系冇第二个地方，你要整个我要真普选嘅横额喺度咧？ 就冇咁代表性咯，但系同埋个观感个观景冇咁开扬咯。咁之前有人试过飞鹅山嘅，但系唔系好多地人见到。 个状向唔系太好啦， 系咯， 吓同埋冇个咁嘅峭壁喺度，一整条 banner 落嚟，大家望高个头睇到啦， 系啦。 咁但系咪大家而家要做定啲 research， 睇下香港喺边啲人口稠密嘅地方放条 banner 出嚟，系会做到头条嘅咧？又或者阿习总咧，礼拜四嚟香港啦，睇下有咩地方佢经过嘅时候，突然间大家一下吓。快闪行动，突然间掟个 banner 出嚟，我要真普选， 仲我要真普选好似闷啲啦，系学下土伯喺星期五咁讲发扮梁振英啦，最得闲到 发扮梁振英，佢帮你发扮咗，你咪承认呢个政权啦？喂，呢啲屌，呢啲叫执高个石头掟自己嘅脚，即系 叫价要低啲噶嘛？土伯话噶嘛？ 无数咁多次，你成日讲呢样嘢，佢帮你做咗你要求佢做嘢，你咪承认佢嘅存在性啊？即系又系啊！ 咪调翻转头，你可以话喂，我 跌出你哋， 我哋即系成功争取阶段性胜利，可以迫使中共政权让步噶嘛？睇你点讲嘅啫。不过 anyway， 呢啲都唔重要。但系咧，即系去翻转头就系咁讲。其实我哋要一啲即系低成本高效嘅抗争。 系啊，呢个差唔多系两年前讲过，系啊，即系临选举之前啊，系要一个低成本嘅抗争。咩叫低成本咧？我有 define 过。基本上咧，低成本意思就系你坐喺个电脑面前，你揿一下 like share 咗呢段新闻，令到大家知道呢件事叫低成本啦。咁低成本有冇啲人要付出咧？有，就系、是、想去选人咯。基本上你就做一场马骝戏，做一场所谓叫做形式上嘅行为艺术，大家知道你做过咩咯？即系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即第一你唔可以攞你自己嘅生命去做赌注，第二就系你付出嘅成本唔可以高到就系随时你要坐监啊！我觉得呢啲系冇意思嘅，系嘛？咁啊。 你系咪想讲翻英文啊？我哋而家要每一个即系跟随潮流，每一个即系标题咧都要有黄英文三个字喺度。如果唔系，你听唔到落去，冇少少一千标啊，系系咪啊？ 表演咁样， 我冇。咁你讲个热狗啊嘛，即系英文，即系惨英文，又好似今年系七一咧，又唔出嚟摆档卖嘢咁样，咁我哋就少咗好多啊娱乐啦。 你睇呢个人啊，唔可以咁即系。你估得佢到唔係郁文啦、啊、佢话唔出啫，只要你七一你喺见到鹅颈桥见到又攞本书出嚟冻喺度。 唔使担心呢、啊、个冇得拗嘅，因为呢郁文出嚟嘅话呢係要申请小翻牌嘅。小翻牌係查得到佢有冇佢有冇申请嘅係。到而家、啊、你可以上去食环署嘅网页呢係有冇臨時小翻牌照呢，咁样係咪咪查唔到郁文係冇諗住摆档嘅係。咁而家但係就郁文就我觉得係喺本土派嘅地位就好似变咗献帝咁样样咯，系个个突然之间都话啊，我撑郁文咁样，跟住拥立郁文就想协本土，就屌鸠呢一个即系热狗喺乱成贼子。系 以你知道呢件事系完咗未嘅咧？ 咪最新为话而家连即系即系陈海琪都卷入咗。 哦，呢个我睇到。呢、這个我睇到 你老友，你老友嚟噶，系 唔系老友识佢啦吓识佢啦。 跟住就阿热狗嗰边就整一个即系要清算嘅艺人演艺界嘅名单啊嘛。 咁屌嗰条 list 好捻长。 陈海琪、杜汶泽，因为杜汶泽好似又上过英文节目啦。跟住我唔明点解连李婉华都濑嘢喎？李婉华唔系过咗加拿大啦咩？已经系点解都系清算对象咧？呢个我就真系跟唔切啦，系 唔系好多人都上过 My Radio， 好多人都同英文做过节目嘅。 系啦， 系啊，包括我偶像阿巴达。唔系陈静，罗仲知道，你唔知道我同一日做过节目咧， 唔知道你嘅炮， 嗰啲唔好讲，嗰啲嗰个字唔知道收唔收到，千祈唔好咁讲，吓人哋结咗婚生仔噶啦，系 嘅范围， 正经啲啦吓，跟住嗰啲花生食完啦， 系震惊啲定正经啲啊？ 正经啲，阿水哥，头先唔好意思，唔记得揿，而家几再几分啫嘛， 冇留意过你噏咗几出嚟， 再五分钟吓。其实真系超级正经，想讲呢二十年发生过啲乜嘢嘅。咁啊，其实第一样嘢要讲嘅就系话，大家你即系苦心自问一下，你会觉得如果有个时光机俾你呢一刻坐翻时光机翻去1997年嘅六月，今日几号？六月廿六号，你究竟 O 唔 OK 咧？即系你觉得你愿唔愿意做呢样嘢咧？你问我自己本人咧，撇开。即撇开而家嘅生活啊、剩啊嗰啲嘢，你问我觉得系咪整体上嚟讲1997好过而家好多咧？即系我觉得大家系需要苦心自问呢样嘢。点解我要即系带出呢一个话题？系其实系你而家口口声声成日喺度话争取民主，又或者你觉得香港而家应该普选特首，又或者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政治愿景，有啲乜嘢根据基本法你而家可以做嘅？你其实你真系要俾一个。一个合理嘅预算自己，你究竟要求紧啲咩嘢？即系如果你唔系，我要求听日就即刻香港有能力可以选到一个 Donald Trump 咁嘅人做特首，即系我觉得你太过乐观得滞。即系基本上你要个社会个民气系去到开明到一个程度，就系话有一半人支持一个正常嘅，都系扑街嚟噶啦；另外一半人支持一个癫佬，我唔知佢正唔正常，系嘛？尤其是攞住白卡嗰啲，咁。是不是如果选举证明他真的赢了的时候，大家都要看他四年一个任期呢？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说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不应该选个电脑出来的，那你要调整一下自己的 expectation， 究竟你望即你希望的所谓争取民主到底是一样手段呢，定还是一个目的？即前了几天阿 Ringo 来了，应该会入麦啦。在我们的 group 度其实讲了一样东西，咁啊，天马先生问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我系之前我冇乜点谂过，佢觉得即系佢问咗，你觉得而家香港，即系香港系一样咩嘢咧？即系回想起以前嘅香港，香港核心价值系咩嘢咧？即系当然就系话问你啊，而家香港咩核心价值啊？我觉得佢系答得最精准、最偏颇。我系近，但系我都系组织唔到一套完整嘅一套逻辑嚟带翻起佢个答案。即系我系谂过嗰，即系我系谂过嗰样嘢，但系唔等于我答得最好。但系你会答咩答案咧？ 睇人扑街最开心。 呢个非常之精准，因为完全相反嘅一个答案。得啦，你可以攞碌棍呕捻死自己。即系呢个完全系反面教材啦。咁你话啲正路啲嘅讲法系咩咧？咁核心价值咪就系、是、普选啊，咩民主啊，自由啊，再可以好啲系咩咧？法治咯。咁啱嘅，呢啲系当你如果你系觉得自己所谓叫听过网台一轮，听过三五年啦、啊，或者你觉得自己系睇新闻睇到嘅程度，就觉得你自己可以议政嘅，咁你咪用法治呢两个字就代替晒所有嘢咯。咁但系我问你，香港所谓最广为人知嘅时代，或者香港系飞黄腾达嘅时代系几时啊？你俾任你噏，你唔会噏2013年噶、啊。你唔会噏2008噶，你又唔会噏1997噶，咁好啦，俾你拣啦。90年代做啲咩嘢？80年代做啲咩嘢？50、60年代做啲咩嘢？香港最多人涌嚟香港系战后嘅时代，系50、60年代。咁嗰时啲人涌咗嚟香港，佢哋系抱住咁嘅信念咧？你唔好话俾我听呢班人读大学，我唔熟，我唔系太信噶。咁但系呢班所谓叫 layman。佢系有人生经验或者经历过战乱嘅，佢嚟到香港抱住一个咩心态？ 佢當然希望社會係有一種公義喺度。 使唔使又訪問過劉夢紅一次啊？ 邊個？ 唔好啦！佢又同我講啦，攞咗籃球抱落嚟。佢唔好啦，唔係佢你好似有得贏，你知唔知啊？唔知去邊啊？ 系啊，嗰阵时候同迷迷佢同佢做节目咧， 系 做两集啫， 系 做咗两个礼拜，突然之间佢话要走去外国嘅系，而家睇翻我觉得系倾掂数要自我放逐啊，系要被旅行。 嗰排佢都应承咗商台咗个节目嘅，都系做咗好短时间，突然间完全唔见人啦。即系你有冇佢电话先？ 可以话有嘅， 系即系我佢系定期咧，即系总之有咩稿要出之前咧，佢都 WhatsApp 俾我嘅，系我知道好，毛宏大师写得好，我每次都讲埋呢啲咁嘅嘢嘅，所以佢咧好 concern send 嘢俾我噶，咁但系突然之间咧，佢电话停咗上线，完全唔见人，哇咁捻得意嘅咧，咁当然系倾掂数去外国啦，即系不呢啲后话，讲翻头先嘅问题，即系我觉得香港战后一大堆 baby boomer 嚟香，即系咪系啦，即系一大堆人嚟香港喺大陆走烂嚟香港，佢抱住一种嘅咩心态咧？我哋又讲一句说话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唔错烦一句。咁你话系定唔系咧？唔够精准，原来嗰种系一种合意心态。咩叫一种合意心态咧？佢唔识得同你讲咩叫制度，咩叫法治，咩叫行政，乜嘢都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如果我落咗嚟香港，我希望我俾心机努力做嘢，我有饭食。我希望我对人哋好，人哋都对翻我好。嗰句说话就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系当然就喺个group度，我俾人耻笑啦。 呢个就系天马先生嘅答案。 佢答嗰个合宜，即系我觉得系好精准嘅。我后屘我再慢慢谂下咧，其实系好精准嘅。即系当然有人耻笑我，不过耻笑我边个我就唔讲。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耻笑我嘅人就系话，答咗一样嘢系法治。我就系法治系唔啱嘅。即系你系大学读过书，你喺大学教书，你当然知道法治系咩嘢啦。咁但系当好 primitive 嚟香港嘅人普遍都唔知咩叫法治系咩嘅时候，佢心谂住啲咩咧？佢唔知喎，佢淨係想知公唔公道，公唔公道咪法治嘅全部呢？唔係喎，即係可以而家好多惡法你識講啦，大家都講緊就係點解基本法咁樣寫，你有第二個解釋出嚟啫，係咪？咁個個宣誓嘅時候，我鍾意加咩加埋落去啦，前面後面係咪？以往嘅遊戲規則就係話喺中間成段誓詞裏面我唔可以加減任何嘢嘛，而家就係話誓詞前後如果我加咗任何嘢，而家都俾人 DQ 嘅，而家係你扭曲基本法去解釋你想我解釋嘅答案嘛，咁即係點呀？嗰啲係惡法啦，咁你而家喺呢段惡法，我哋點衝擊呢惡法啫？我哋可以點樣做呀？大家合意心腸出咗嚟啦，咁所以點解有雨傘行動，点解六四之后咁多人上街？其实一样嘢真系解释到嘅，我觉得嗰样嘢唔公平咯。即系当然军队喺你手，你要落嚟开枪，你要攞坦克真系碌人。咁当然，国军权喺你度，冇都话好定唔好啊。问题就系话你做完之后，我可以做咩？谴责你咯，100万人上街声讨你咯。咁问题就系你到呢个政权，去到依家呢个地步，你对住电视机都可以话梁振英过去呢五年贡献尤多嘅时候，喂，你呢个政权系依靠喺？方言上面你仲有咩可以讲啊？系嘛？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